新都梅树下边大吸鼻道，讲我摆上这边道，现在是皮岭报告讲有新闻。我国中国人多了一个国家开通疫苗基准加旅游通道 VTL， 因为是柬埔寨、西藏、马尔代夫、斯里兰卡、泰国跟土耳其，就表示跟我国开通 VTL 的国家总数。中最年是一节增加到年是七节，新加坡民风过穷，赖在泰国的房卡，爱来进阿国屋实施可期，在 VTL 机器下跌进我国，认为我的国家的房卡，爱来进阿国屋实施可期，跌进我国。为了防范那些年龄一高观众帮助新型病毒都推动的我国。我国卫生部宣布，受限制的非洲国家的抵抗因子。卫生部讲，我国目前没发现感染那些新型冠状病毒对其口径病例。由于这些新型病毒对可能已经在其他非洲国家传播，我国正采取防范措施，降低这些病毒对降低我国的风险。宗教多于国家的地区也在那些出现新的病毒都对后，宋博代最早了于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，包括禁止非洲航班接近。较早前，世界卫生组织就那些新病毒冠状病毒命名为 Omicron。并且列为需要关注的病毒株。本地新增加数千人口社区内另一个冠状病毒病例，从下更难讲我来的当日新的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症状率每升到0.74。卫生部讲，基于数千人累计死去新病例来自社区，而是逆去。赖在其根树下，基于时期要警卫书的，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9,875起。本地又有三人类似年龄已高冠状病毒并发症，西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84起，死者年龄介于69岁到83岁之间。新增都有不断的疾病，本地五月小冠状的现有代型冠状感染病在增加病例。位于昭南丽江的动物检疫中心正在开幕，新中心将采纳科技，协助更多医院监督接受隔离动物的健康情况。动物检疫中心主要用于隔离症。海外抵抗及马人倾向，确保这些动物无携带疾病的我国。马来西亚的年龄已高冠状病毒单日新增加口径病例，飞跌到6,000起以下，报5,501起。马古卫生总监诺希山讲，这是所望队伍成立定，当地疫类的病例达到。661,484起，感有新闻报告完了。